就是这首歌曲《蓝莲花》，就是记忆当中的这首歌曲，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哼起这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哎，然后就想，哎，这什么歌，什么什么歌，是不是今天早上又和他的碰撞，就感觉哇，心灵的感动又是跃然而出，喷薄而出。对了，许巍的《蓝莲花》拉开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报时北京时间9:06:32，分红每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可静静的聆听也可以哈，互动聆听也可以，热闹的听也可以，平静的听都是可以的，移动的听可以，固定的听可以，骑车听可以，坐车听可以，开车听也可以，整只在听就好了。来，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互动哈，三种方式：我们的官微、家族群，还有就是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升级5.0版本去寻宝，同时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好了，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今天限号是4和9。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最美的时节到了，最美就是秋天。有没有感觉现在夜晚特别凉爽，而且云淡风轻哈、昨天的天真的是太蓝了，朵朵白云漂浮，好美好美，张张拍出来都是大片儿。老舍曾经说过，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是啊，大自然美景加上千年古韵，美的实在是醉人心脾。那么一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北京，也是纸短情长啊。费尔的一首歌名哈，来用一下，纸短情长。对，随手拍的路面美的就像是一幅画卷。秋天到这个北京来赏一赏美景啊。其实夏天到秋天的过渡期是最美的景象，就是此时此刻秋季特有的金黄，再加上夏季的翠绿，不得不说大自然是最棒的调色师。首先给你推荐的就是柳荫公园的秋天。柳荫公园在北京中心市中心哈，安定门的外馆斜街，东城区黄四大街甲8号。公园当中呢有两大特色，一是北京唯一的一座有田园风光的山村野趣公园，二呢就是公园当中共栽种了30多个品种的柳树，所以叫柳荫公园。再有就是大家非常了解的香山公园了，植物园还有海淀的香山公园都是秋天必须要去的地方。还有呢，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平日看起来像粗犷的汉子，倒是到了秋天画风就变了，像是羞答答的少女在等待人们来光顾。千百年来默默守护着北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最有故事的地方。每年4月1号到10月31号不是旺季哈，门票每人40元。还有呢，就是一个地方，承德。承德别以为只有夏天可以去，这个时候也是很美的。好了，没有计划的旅行就从此时此刻开始吧。说走就走，不用背上沉重的行囊，还要考虑带这个带那个，戴好口罩就可以了。准备好你的绿码。好了，说走就走，没有计划的旅行就从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开始了。北京时间9:09:56，你来了吗？ 今天风吹过发亮的天，也脏的跑鞋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走过海洋草原，穿过阴晴圆缺，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3圈。忽然闪电一黑全世界的屋檐，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天地怎么凋零，约定断了琴弦，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7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

呢，就是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共同完成的这首《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这首歌曲的 MV 也很有看点哟，因为呢，作为小七首张个人专辑的先行曲，这首歌被定义为向精彩旅程出发的号角，所以在 MV 当中，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的成员们上演了一场逃跑大作战，挣脱了外界的束缚，奔向自由的方向。整首歌曲给人带来热血的力量和出发的勇气，走，出发了，去寻找北京最美的秋景。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啊，大家来互动这样的话题了，提到北京的秋天，哎呀，那就哪里是一个美字了得。8336就说此时的北京正是最美的秋，小多多也说哎，柳荫公园我知道，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呢。还有8336也说颐和园北海也很美啊，对，小时候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地方北海颐和园，小的小的知道，小的时候爸妈经常回来，走吧，上颐和园吧，今天太远了，颐和园去不了了，走吧，北海公园吧，去划划船，看看那个大白塔。对呀，北京最美的秋景到底在哪里，你知道的，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告诉我吧。继续来听歌，李荣浩和刘国兴，哇，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带来这首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偏向嘻哈的风格，感觉没有那么的李荣浩，当然也没有那么的刘国兴，他们两个的合作，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什么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红的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的小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有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在市场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只是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369懂，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其实 觉得李荣浩真的是跳脱出了自己的框框哈，来这首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可能光听歌的话你不会想到这幕后的操守居然是李荣浩，这次作曲自然都是源自于全能创作者李荣浩之手，但又由于是合作，所以就偏向于刘国兴的风格，嘻哈多了一些哈，自然呢也让这个刘国兴有更加多的发挥的空间，从他们的音色来讲，声音都有着一种淡雅的慵懒的感觉，使得他们这次合作不会出现各唱各的那种撕裂的局面，不是两层皮哈，合作可谓是十分的默契的。一位朋友哈，在今天聊天室当中 忘记你是谁了。不过呢，我估计他可能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没你主持的声音超美，就如同北京最美的秋景，后面是我家的。谢谢你啊，8336，你说了我太同意了。好吧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张杰《星辰》。2017年，张杰演唱电视剧的主题曲《星辰》，也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了一幅少年一起的青春画卷。身为流量歌手的张杰，在音乐上依旧保持最纯真的观念，唱自己喜欢的，同时也是大家喜欢的就够了。最近他也发行了全新专辑，封面上戴着领带穿着白衬衫的青春模样，瞬间可以把你拉回到青春岁月。 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写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淡风云变色，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明，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淡风云变色，遥遥云归兮凭空兮，八方风云亦不可敌我，日不落生生凭悬疑，何以心动寂寞真情与我争气，明知莲花成过血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追求我八方风云亦不可敌我，日不落生生凭顺利，何以心动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莲花成过血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追求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 如果你没有看过电视剧《择天记》，你没有权利来评价这首歌曲。如果你看过的话，会非常钟爱这首歌，讲述的就是一个热血少年的故事。这首歌曲太贴切了，《星辰》来自张杰，带给你力量。我的命就是不信命，哪吒的感觉出来了。 非传说。 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 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笑在脸上，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胡六六，天生难猜。 对你的爱不再是爱，别怪我给你不应该。 第九位，朴树，在木星。第八位，梁静茹，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不能爱人间多，那是不是有一天多。 第七位，汪苏泷，巴赫旧约。 把我送去何时里，爱在那个小镇里，我在耳畔面露看大雪。 第六位，谭维维，在树河里。 在哪里，是自一闪一闪的星光，像灯笼照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始终都让我不明白， 谁在变坏，是否该感谢你的坦率。我都怪自己活该，对你太过依赖，才发现跟他被爱撞了满怀。突然之间醒来，在一刹那就释怀，换勇敢者的姿态。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别怪我对你不应不睬，就请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点走开，我不想再听你。想再继续的存在，对你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托别再回来，快远离我的世界之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都怪自己活该，对你太过依赖，才发现跟他被爱撞了满怀。突然之间醒来，在一刹那就释怀，换勇敢者的姿态。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怪我对你不理不睬，就请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点走开，一点走开，我不想再听你的告白，说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只是伤害，就别想再继续的存在。 这次胡六六带来《天生难猜》，在伤情的基调上也增加了几分洒脱，唱出了那种潇洒的味道。他自己也表示说，这是关乎爱情和告别的勇气。爱情是甜蜜的，能让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但当缘尽了，也要释怀。胡六六的超高人气配上强劲一曲风，这首单曲再次霸屏了，也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作品。现象级的作品，这是一种现象。下到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位，胡六六《天生难猜》。回过头来说，我们第一时段的话题，北京最美的秋景了，就是赏秋景最美的北京打卡地。有人说，植物园呢要去看枫叶呀，好，植物园的枫叶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去看比较好啊。还有说，园博园也是赏秋的好去处。还有北京五号线，干脆就说来北京就行了，北京秋天到处都是景儿，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公园，还有那些胡同，哎，说实话，北京味儿出来了啊！要讲普通话，不要说北京话，对对，北京的平房胡同，这个 老北京的样子啊，也值得去逛一逛。哎，我建议你真的去北京的胡同。你知道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吗？北京的胡同都有哪些名字吗？有羊肉胡同、刘蹄儿胡同，还有丝萝卜胡同。哎，这都是西城区那片儿哈，小时候在那儿长大的，对这些胡同都特了解。苏萝卜胡同、刘蹄儿胡同，对，羊肉胡同，对，我都在这些胡同里面还真住过。好吧好吧，又就把这个北京人的这个好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哈。欢迎你到北京来，北京欢迎你，北京的秋天真的是太美了。好了，言归正传，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尽沧海呀，大月尽悲欢，新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为船呀，一压泪为帆，心思已仙间。莫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 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谁赏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看似是无奈的叹息，实则寄托着电影聂隐娘，就是女主角哈，刺客聂隐娘当中女主角聂隐娘放下爱恨洒脱自在的心境。哎，真的是最理解她的歌者，才能以最唯美的方式来诠释电影的孤独意蕴，刺客聂隐娘，大家看够吧。那朴树的这首《在木星》正是其中的主题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 什么还 的歌曲呢，总是让人感觉那么的温暖贴心，尤其在诠释感情世界当中女生的细腻和坚强的时候啊，就像是一个充满善解人意的好朋友。如果说梁静茹是全世界女生最好的朋友，一点都不为过。这首《没有如果》虽然不是她最招牌的情歌，但是一定是当年的挑战之作，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8位。梁静茹《没有如果》。好了，歌曲是越来越好听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Lieber, ich liebe dich.把我三言二十一摆在那个小镇里，灰色鹅牌面流淌的旋律，在渗透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声音。波兰的某些奏曲，科技宫的大天梯，巴赫为了升级写着平均律，被马孔听得有空是用弹的前奏曲。你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想大河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担心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月心经也没挽回你。 其实的不可思议的男孩啊，粉丝呢曾经用英语当中最美的词汇来形容他，那翻译过来就是幸运的意外发现。他发表的作品在他个人主页上需要滑动半分钟才能到底， 你说有多长。他的演唱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经典的小星星到甜蜜的一笑倾城，从代表遗憾的巴赫旧约再到表白自我的不限，汪苏泷确实有太多的音乐可能性。这首歌曲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汪苏泷巴赫旧约。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了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这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车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 秋天呢，实力唱将谭维维华丽转身，为宣传低碳生活特别录制了这首环保主题曲《在树河里》。树河呢就在云南的丽江，是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谭维维也是在音乐上风格多变，近些年来酷爱摇滚的他倒也是很率真直性，特别演唱了这样一首宣传曲，感觉他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现在呢时隔11年，2011年又到了秋天，我们要再次来突出这样的话题了，就是低碳

She throws the mirror to the floor. Her image is distorted, screaming, is it worth it anymore? No.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might put you through? Does it make you wanna hide the inner you?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when you realize. Feelings, but nobody there to feel the pain. No, no, no. They can rip you, bring you down, down to the size. But they will never get to the heart you hold insid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when you 英国人气偶像女团 Little Mix 小混合带来首张录音室专辑 DNA， 到现在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刚刚这首 Change Your Life 就是其中相当有名气的作品，他们完美的和声在现在很多女团不再流行的和声时代，却拥有了众多歌迷陶醉在其中。好了，北京时间10:08，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特别表扬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好朋友，一直守候哈，足足两个小时120分钟的好音乐，加量不加价，音乐满格。还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也增到了26分钟哦，真的是快足了120分钟的好歌呀，和你相伴。好了，中间呢偶尔可以去喝个水，但是呢这个其他时间整整两个小时全情投入，为你播歌。然后和你共同来听歌，还带你来赏歌。哎，我一直觉得哈，这样一个有主持人陪伴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这才体现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特色，就是有温度的电台。你从很多的音乐电台你可以听到，就是音乐音乐加音乐，没有人声，几乎没有人声，人声被淘汰掉了。其实我觉得无论到什么时候听音乐也少不了人声的陪伴，否则你去听什么什么神器，或者自己去下载，自己去 MP3 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听电台？听电台是不是要听 DJ 在这 blah blah blah 带给你一起来赏析这些歌曲，来分析，然后陪你聊天，带给你这样的温度，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对不对？好了，今天聊天室来听你说了，来下载听听 FM 升级5.0来寻宝哈。同时呢，来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欢迎你来聊一聊北京最美的秋景在哪里。好了，接下来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不注意哈，这开车的时候这双闪灯怎么开？该开的时候不开罚，不该开的时候瞎开罚，那到底什么时候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都知道，双闪灯是在遇到危险或者车辆出现故障的紧急情况之下才使用的，但很多司机不以为然，随时随地都开着双闪啊，自己几个人约着出去玩，打上双闪，哎，在路边一停，警察你别抓我，违停哈，来打上双闪，耶，交警就表示说，不正确使用双闪灯要罚哟。当然，有五种情况是一定要用的，知道哪五种哈？首先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在行车过程当中突遇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剐蹭，那么不及时移到安全区域，不仅要及时的移到安全区域，还要打开双闪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啊，找到一个安全地方停下来，然后打开双闪哈，这是很重要的。再有呢，就是临时停车，路边临时停车的情况很常见，也很容易忽视安全，此时一定要打开双闪，以让后方车辆发现自己是临时停车哟，尤其是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借道停车的时候最好不要停时间太长，最好不要停哈，这违章的。再有就是牵引故障车的时候，牵引故障机动车、牵引车和被牵引车都应当开启双闪，提醒他人注意自己处于非正常状态，要及时避让。再有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大家都知道了，遇到这个大雨啊、大雾啊、大雪啊等等，要打开双闪以示哈安全。另外就是组成了这个车队，但是经过了交管部门的同意才可以。车队开双闪灯行驶必须要经过交警部门允许的车队才可以在行驶过程当中使用双闪灯，明白了吗？好了，接下来要金唱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还记得这一首邰正宵的999朵玫瑰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邰正宵的声音真的太有特点了，听起来好像有点哭腔，在当年也是仅此一家。他深情柔软当中带着一些清澈，1994年的这首999朵玫瑰，唱到皆知巷闻呢，红遍大江南北。好了，999朵玫瑰，跟着他一起唱，走。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孤舟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14分整，欢迎刚到的时候14分整哈，欢迎继续上头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这边我来说车，你那边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聊天呢，也可以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那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那记得前不久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有这样一个场面哈，就是两位演员他们也开启了赛车，简单的学习了一下赛车的技巧之后就上手哈，在赛车训练场漂移绕圈，离合、刹车、油门相互配合，方向盘在手里面转圈啊，一圈一圈一圈，速度相当之快。教练都夸，哎，两个人很有车感呀，不错哟。两个人也进行了现实的绕柱漂移比拼，听我说，你就可以想象其中的画面啊，几个柱子，然后绕着柱子漂移，哎呀，行云流水般，然后用轮胎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弧度。正向漂移成功之后呢，还反向继续挑战，反向漂移是倒着开吗？大家直欢呼啊，我觉得这不是欢呼，是惊呼啊。好了，说到赛车呢，最近把速度与激情呢从第一部一直到第9部连续又看了一下啊，觉得超级过瘾。好了，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就为赛车量身定做音乐，来自刘力扬的 Runaway，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not to foo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You will never know that you're letting me down. Help me in my need,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Love was getting so strong that all went wrong, wrong, wrong, wrong, wrong. I wanna live.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Okay. 刚刚呢是来自弦子的这首2501，2015年出道10年的弦子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我还清楚的记得哈，在当天演唱会上，动感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弦子呢在舞群的簇拥之下现身舞台，她头顶着一根羽毛，哎呀，感觉女王范儿十足哈。一首2501迅速的炒热现场的气氛，掀起了当晚第一波震天欢呼。所以以后提到弦子，不要只知道不得不爱了哈。弦子除了不得不爱那样温情歌，还可以唱这种力度歌2501。好了，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推荐给大家了，好久不见的阿妹张惠妹又回来了，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好听的。其实这首歌曲第一个音符真的就吸引到我了，我突然想，哎，这谁呀谁呀，然后唱出来的时候，哎呦，这声音太熟悉了，张惠妹吗？哦，真的是阿妹啊。这是张惠妹2020年末回归，暖心带给她歌迷的这首音乐缓缓。前几天呢还正式入驻了短视频平台，并透过这个平台呢举办了一场云上演唱会啊，每人30元就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来云看他的演唱会了。一致也是导致了这个网络的这个瘫痪哈，可见观看的人有多少，阿妹张惠妹的能量一如从前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缓缓，有请张惠妹。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神偷奶爸的主题曲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飞动演唱的这首 Happy， 自带幽默阳光快乐因子的这首作品感染力相当之强，也被称作是2014年全球最火的单曲之一。飞动呢还用这首歌曲发起了全球首个持续时长24小时的 MV 活动，邀请了全球各地的艺人还有大众跟着这样的旋律舞动起来，24小时哈跳舞停不下来。哦天哪，真的是超级嗨哈，这样超级强大的舞群，这样的感觉你怎能错过。嗯，一定会被感染到的，24小时跳啊，不停。好了，两个小时不停为你带来好听音乐的汽车音乐会已经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腾斌，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没有在点赞，把手指点到酸？要特别的感谢你的支持哈，有你的助力我们的节目会越办越好的，我相信，我坚信。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这首歌曲大家也太熟悉了吧，有没有再跟着他一起唱？当年这首歌曲简直是火到不行啊，火到什么程度？哎，你到一家店去买唱片，哦，小七人贤齐的心太软。你到一家餐厅去吃饭，哦，小七人贤齐的心太软。哦，你走在公园当中要放了，哎，小七人贤齐的心太软，走到哪儿都是这首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 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主义象征责任耶，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偏执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耶，别轻易就解释我暗示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这么累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这轮回，像某种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邪恶。也随中特色，手机上显示不认识的号码，飞翔起来不可，有太多的问题，每天流浪着，看不惯就调整，完美主义制造规则，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偏执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耶，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这么累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这轮回，像某种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陷入，也随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也随中特色， 比比周笔畅的强迫症。2017年呢，还在音乐上寻求多元化的自己，推出这首强迫症，也力邀了乐坛重量级的人物为他打造，再由比比生动演绎，完美的展示歌曲的韵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贴心的比比还专门为歌迷准备了30秒的试听版哦，还有解说版，惊喜连连。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来分享 Penny 带佩妮懒人漫游，这是我们今天的收工歌了。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段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屋子的门气还乖乖装在墙，我不和别人说谎，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究竟是的宝妈，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听赞美的话，因为听了会头大，索性一个人逛逛院子上上花，多优雅。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没有好不了的理由，只有花不完的宇宙。哦，大林大林大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做不好的借口，没有吞不下的烦忧，只有你不在的念头。我懒人漫游，是不肯擦，我不对你说实话，因为说了会挨骂，索性一个人摊开被子乱乱画，做艺术家，打从心里就知道。